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41集。 朱韵的手温柔地插过他的脖颈，搂住他。或许是怀上骨肉的缘故，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，他展现出从未有过的母性的温柔。李寻睡了一个沉沉的好觉。怀孕的事儿他们没有张扬，全公司只告诉了董思阳一人。董思阳惊讶地评价： 行啊，你们挺效率啊。 公司有董思阳坐镇，李寻的压力少了很多。朱韵觉得这样也不错，以前李寻做事总是大包大揽，最后精力不够，各方面都受限。现在把 CTO 的职位单独拉出来，让他全心全意钻研技术，也为后面公司系统发展打好基础。朱韵每天照常上班，一直到孩子5个多月的时候，公司里才有人看出点苗头来。张放某日盯着远处干活的朱韵，问赵腾说： 哎，你看我们朱政委最近是不是有点胖了？ 赵腾也看过去。 没吧，胳膊腿还那样啊，就是肚子好像有点大了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纷纷猜出对方心思。事后他们找朱韵进行证实，得知真相后震惊万分。因为之前朱韵母亲来过公司的原因，他们都知道李寻跟朱韵的事情，但他们还不知道两人已经领证。现在忽然三级跳，孩子都快6个月了，岂能不惊讶。他们开始禁止朱韵做任何工作，朱韵反复说不要紧，公司里还是把她当成保护动物。董思阳这个时候发话了：回家安胎吧。有了董思阳的圣旨，朱韵在年前正式休假。而与此同时，飞扬公司重新开张以来的第一轮融资也开始了。这个年过得很辛苦，公司里所有人都在为融资做准备，尤其是打头的董思阳和李寻更是忙得脚不沾地。朱韵在他们忙碌的时候联系了家里，母亲态度依旧冷淡。朱韵暂时没有告诉她自己怀孕的事，她不知道这个小生命对于还在气头上的母亲来说，到底是惊喜多一点，还是恼怒多一点。这个年过得很辛苦，但朱韵告诉自己，一切都会慢慢变好。他们在12月的时候搬进别墅，李寻请了个保姆照顾朱韵。除夕夜这天保姆放假回家了，只剩下李寻和朱韵还有他肚子里那个不知男女的小家伙一起。对他们而言，除夕也没什么太特别的，毕竟前一天李寻还在公司加班。两人吃过晚饭，窝在沙发里看电视。李寻两腿叠在茶几上，嘴里嚼着口香糖。自从朱韵怀孕之后，他很少在他面前抽烟了。可惜他烟瘾大，光嚼口香糖根本不够劲，没过一会儿就吐了口香糖去外面抽烟。他穿着薄薄的衣服，在天寒地冻中呼出白色的雾。抽完烟回来，一屁股坐到朱韵身边，带出一股寒气。他一边懒洋洋地遥控着电视节目，一边将朱韵的手拉过来，放到自己肚子上。春节联欢晚会还没开始，侯宁打来电话，李寻跟他聊了差不多10分钟，挂断后又给董思阳打电话。朱韵将电视调成无声，等李寻把电话打完。 怎么了？ 华江的投资负责人初期可能要过这边来。 朱韵蹙眉。 初期？怎么这么急？ 吉利那边邀请的。 他们那边邀请过去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？ 李寻冷冷地笑。 哼，保不齐方志进对我们这么挂念，自己的事情解决完，有机会 当然会帮我们打包点礼物。 那怎么办？ 李寻拍拍他的肚子，像在检查西瓜熟没熟一样。 你不要多想，专心养他，这些事我会处理。 还没生出来呢，养什么？ 离预产期还有差不多三个月，朱韵的肚子已经很大了。之前傅一卓来凑热闹，想叫家里的私人医生过来检查一下孩子是男是女，被朱韵拒绝了。 不要查，查完就没惊喜了。 事后他跟傅一卓说， 你弟弟就说是男孩，我不检查，等到时候看，我非要生个女儿赢他。 傅一卓看起来并不想理这两个神经病。李寻将吉利的事暂且放下，问朱韵道， 你给家里打过电话了？ 打过了。 告诉他们孩子的事了？ 还没。 李寻静了一会儿，朱韵抚摸他的脸颊，他低声说， 你尽量别跟家里闹矛盾，你也不需要担心我，我皮糙肉厚，他们不能拿我怎样。 朱韵傲娇起来， 谁担心你了？ 李寻将他拉到自己这边， 你这张嘴什么时候能想说什么说什么？我儿子如果养成你这种口是心非的毛病怎么办？找机会跟你爸妈好好聊聊，我得感谢他们把你养得白白胖胖，没吃什么真正的苦。 朱韵抱着他的背，给他一个更好更舒服的姿势。窗外风雪交加，李寻说的没错，跟很多人比起来，朱韵好像真的没有吃过太多的苦，衣食无忧，按部就班。她身体也很健康，怀孕期间的不良反应很少，从没食欲不振，也极少头晕呕吐。在她活过的温温吞吞的三十年里，她是唯一的例外。她此生至极的纯真浪漫与至极的痛苦不堪，全是她赋予的。他的感情生活如此简单，又如此坚固。朱韵抱着李寻，亲了亲他的脑袋，动作轻柔。相较起来，李寻吻的就卖力多了，声息沉重，气喘吁吁。朱韵抬起头来考虑正事。 你想想怎么处理吉利的事，我们跟华江的人见面时间比吉利晚，方志静如果从中作梗怎么办？ 说实话，他现在不太容易集中精力，主要是他的气息太重了，他的肌肤蹭到他的脸颊，明明刚刚还冒寒气，现在却像一团火。他专心致志地咬他脖子，仿佛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。 你不用管，他爱不了事。 李寻在风花雪月中抽空呢喃， 我们选择的路是正确的，就像你选择我也是正确的。 他的手掌轻轻捂在他的肚子上， 正确的事是受到庇佑的。 他的手掌平稳，就像一个守护神。而奇迹般的，朱韵肚子里的小家伙忽然伸腿蹬了一脚，好像听懂了父亲的话一样。他挑眉拽拽地笑， 你看。 他沉醉在那道笑容里。李寻与他额头相抵，眼睛轻闭，低声道， 你不用怕，什么都不用怕，石子绊不倒大象，也堵不住洪流。 他的话是那么的准确。四天后，飞扬收到了华江 VC 的邀请，表示出想要投资的意愿，甚至还没到初期。董思阳带着张放赵腾登门，一方面讨论事情，一方面来聚会。一进屋，张放的眼睛又不知道往哪放了。 天哪天哪天哪，豪宅呀。 他踮着脚尖走来走去，趁着李寻跟董思阳说话，偷偷对赵腾说， 哎，李组长可真敢花，我们才算刚步上正轨，他一年花的钱比我一辈子赚的都多了。 赵腾眯着眼睛看他， 你也就这点出息。 董思阳老神在在地坐在客厅喝茶，点评保姆泡的茶比朱韵泡的好多了。朱韵在旁看书，没有搭腔。董思阳又笑着说， 你干脆辞职吧，回家相夫教子。 卓韵淡淡道：“ 辞职？我还想着过年要加薪呢。” 董思阳浓眉一拧，顿时坐直：“ 加薪？” 李寻从卧室把电脑拿过来，放到茶几上。朱韵也不逗董思阳了，低头看书。董思阳跟李寻讨论了一会儿项目的问题，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 我跟华江的人约在明天见面，行不行啊？”“ 可以。”“ 拿得下来吗？”“ 当然。” 朱韵在旁听着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他为了不被人看见，用书悄悄挡住，转过脸看外面。落地窗外，雪满天涯。他耳朵里很静。明明张放和赵腾在厨房吵吵闹闹，董思阳和李寻也在身旁不停商讨事情，可他就是觉得很静，静得好像能听到窗外每片雪花的声音。落到屋顶的，落到树上的，还有落到地面的，他觉得自己能区分出这其中细微的差别，就好像他能从李寻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神态、每一句话中体会到全部的真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